您听到这个什么您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，这些都是他经过处理的声音，他的原声是：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哈哈哈哈哈哈哈哈。 您再听变完声以后，您还认定他是真爱吗？快乐大街快乐事儿，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。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，趣事多多，欢迎您常来坐坐。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、王磊、相声新秀严家宝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。 不开心你就跟过去 say goodbye， 太阳底下我们大步向前迈，错过了会有另一种精彩。别发呆，别徘徊，期待未来，喜欢你就大声地说出来，闷在角落的你大胆去主宰，年轻就是另一种 it's alright， 站出来跳起来寻找未来，学的时候勇气冲上来，平凡世界我们一起放光彩，挑战命运做另一种安排，乘着风向前闯，打开未来。总有些真爱不能重来，伤害难免存在，无辜太悲哀。总有些真心话说出来，大声地说出来，越过整片海。就跟过去 say goodbye， 太阳底下我们大步向前迈，错过了会有另一种精彩，别发向前迈，错过了会有另一种精彩，别发呆，别徘徊，期待未来，习惯你就大声地说出来，闷在角落的你大胆去主宰，年轻就是另一种 it's alright， 站出来跳起来寻找未来。